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地方戏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你收听张建庭、张维珍演唱的《评弹秦香莲忆者》。评弹艺术家张建庭生于1909年，卒于1984年。张建庭说表老练，顿挫显著，强弱分明，以有劲传神入情见长，富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张调唱腔刚劲挺拔，火爆当中见深沉，苍凉当中含激情，所唱的名曲影响极大，流传甚广。著名的弹词演员张维珍生于1933年，卒于1989年。张维珍扮相俊美，台风端庄，说表弹唱都很具有功力，并有一定的创作能力，擅长讲调。下面呢，咱们就一起来收听张建庭、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忆者》。 真是卖大开风来呀、包公心呐、为子听戏上手，戏闹的真是卖落金香的母子，念我来，能给忙开一点。最近呢，分享的这个真是每一道开封府衙门，西北府各不认错，一律叫王。此一文，我被王请过去。你小小开封府，到的哪里？你挪我哪里？老于是在这里的身份，你保证要打我比天错地有了。我办啥个身份？他一个女婿，皇帝的妹婿，冯禄公子的爱人啊，那面孔再难当龙头哥，谁有几只开封府印到的哪里？真是美，你眼光里口出来的包子平常的紧，包公到这个人光家叫府内那那么吩咐声大，一方首领出来的平津马氏咚咚咚 这次行行 真今有监政夫人定相你比红榜破水高床高地当进驸马陈世美是他抛弃妻子杀亲灭子的之作今有真是没报案他不论敌对臣服今是吩咐燕定要生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早得到命两帮水天的时候包公年难养子设施生让他一道七成师妹还是给佛后章所以设施再再要紧神的个开箱保证国家平毛分来极易清高替上冬日纪念放肆恩怨教授既美分八字双目性光耀可以放日黑拿块酒高欧旅长聚兄弟飘飘对大恶塞塞真恩魔一日相吊身处地忙塞身龙兔遭以及四遭忙宝坐灯照树牛大外腰勾手天力风四中显得天赐内名标包公的年比气大白年过病但是白公日公正黎明天力风四驸马交的禀南王请国庆公日公的跟现在包拯扫到公墓中 有 杨伯法阵那是妹押上堂啊 是他人捐躯将不发生师妹押上堂内走谁替我你够嘞吕布老人师妹阿德尔给他当米老下回大人不把陈师妹到 包公一把陈师妹在一口真师妹忙正我睡个米立好本来大姑是个规矩丧事与牛高的位置口真师妹倒是身体力丁这个真师妹倒是当浪你牛就对浪下说嘛终于正和生浪下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浪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振带出的包裹那是动都不动口都不开口都弄弄的那是你都经抓够把我这三万我一根耳嘛包拯啊包拯要那大夫应高了百万我两个帮帮我所以你老去啊包公是用口里的哪个倔强陈世美 包贺子 两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的之罪而今佛祖也非 那身败的反面那副高阿婆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想想想看风中不是你我别离之子，你我上恩的间谍你既凶顽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风你难我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所在，今有远高殿下面当堂告命人， 有 将远高殿下面带上来。 啊，是 冯大人君远高殿下里当堂，丞相来啦。 嗯，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命你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日嘿。给他大米拉香嘚不杀的下跪听起大众的人内部人定下里可的 印象里今有陈世美已经到案，你有冤情当你送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得悟，所以乡里落个罪社会不足一个第一苦嘛，估计沈师妹你拉拉大米拉来可里要种鸭子甚至接袜子的，你像哪些很懂很不得分那去大理拼命的，我当年就已经是夫妻的，你不得不打算老师的愿你俩这个至于父的把你那两个为后子生，然后鸭鸭子也要吃门，你是要老虎夫吃的没你你到自家听大女子弄的也少，你的娘子人哦这样的给他们心里下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真正眼睛哈特告诉你是哪个路人，你得听起董英规则一发又忘记并不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不服输啊！ 乡里休得流泪，有怨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风沙真挚爱动地 吃金瓜，嘴里的呀的呀大鼻梁，哪里真香？刷油啦，一杯做两份马郎。他是这个很精傻，很精傻，为了杀鸡灭子打天亮，应该只要你的好精傻，好精傻，娶了猫子你咋样？这样那孩子呀，真娶了猫子再生。他乃一位功夫名家，却故而他死人的肺腑大多。 老公听我心下里的饭说，虽然长子让你进去，但是今朝当大米白要你重新试一遍。晚上真是没让你给他大米，让你当你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心下里的这个饭控制我了，在正师妹上面一空口口因因就来杀死人了，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口啊，抛弃糟糕，你要娘再抚养，你的子女再要杀，那个你的人的妻女了一点点不了，望空多是你我告为批次认真长牛为你影响你 是你 本父应与你张喜臣冤你孙共一旁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二阔天呐的啊，俺听见。陈世美看个人光，心里好。再听见，二位大哥听见，你定定要你后头都出去，啥个后头？我怕后继去杀他一刀母子的。我个早子听到古稀万分龙天上。但这个耳机哪是一个那你来晓得哦，耳机是高死了杀的，为啥你识字之后耳机这是放他之力，你不能走来佛名小草死人都记了三股的陈世美，想想我该死托人托那个王伯伯，我以为这个家下何其是我的心所多多点点杀天下里问个嘿啊，想得到吃上啊中事体，再想想今这张事体还要苦啊，在天下里苦苦，你到宫里来当我帮的，你当我刚的啥古人啊，我当你的夫妻把你夫妻啊恩深义重，你扣了一双儿女米了，那你当来的夫妻真是没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呢，你为于我这个女人 因为我是那个男人呢，就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人要我死嘛。啊，为受夫妻之情，我要扣了儿女的了，就让人告得了吧。这家一口清浊在女口，王峰的养着两夫不受到再多夫人的，所以死高的求知不说出来，心里想怎么好？你在包拯那门里上，你安听见，我你都要不是聋吧？那我怎么听见？听见了，听见了，当你母搞，哼，大屁人，本宫仗义失友，乡里四公奉母，他冒人官情，本宫。有了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公帐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封府普渡安平，怎变得红来？那开封府普渡安平凭啥么？包公晓得，陈世美长子来交往。都为你挖在局地，嘿，你不能说你都为你一点点不有后事的，但是你挖在本府人吞顿安宁，又变神正的佛真，哈哈哈！大批人居然认真。普渡安定，又变神正佛正。我请问你，乡里盲人官情，是我与他结发风情，你变作何来？你凭啥么？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告诉你，你凭啥？好，定乡里，我去张台与你当面这对。难道不是真君？哼，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昧六正到他作证？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大名了呢？包公就你的那句闲话，真小鬼哦。啊，红光金聚的东京比量一千多里路，一老哥一根枪千里寻男人来，那寻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了，打死美女到来了，那这话是蛮能说的。啊，你上牛说的这个中文，金聚刀子里两千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当堂作证。这个愚昧你还不能得到主持，好啊好啊，遇了媒人不能当当主持，我与真人是人真人佛的，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说，老公听见证据没好，真是美，我到你定要有了证据，谁能的佛罪招王。好，本府人普渡安定贴证的事，把一去不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嘛，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拿不得。啊，包拯大令出来个盲证当面护的，你看都啪多的，好啊！哎呀，真是没做到，你刷刷的不刷刷，我问你刷个样子？当时上当时多来张龙门斗天，你不知刷吗？现在一口。呵呵，封信了，哪么对我去请了去？等到封信我起来，我心底抽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我 出来一口辣，真是没把面孔真是皱死。三人真是没口气个两个死死高个死中年的，一口个鼻子年的。啊，叫叫虚夸的个风声是弄笑的。啊，啊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个得水。冰封上面个带头了，带头了，乡里爱七丈子，我不要细夸子爱七丈子，爱了少个老头子啊，啊是的呀，真是美，都是苦上五个封信。个心我的别，你的心跳，我说哎，今晚我的发火，根本是真杀我真兵人。我总之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屋里我总在娘里都开心开心。一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是想补心，但是我想和各封信分发出去。我各封信想好之后，我原来是想到的，我想索性让我第十下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植上牛子，我以为要靠我个封信拿去撕了，里向一村里个棉袄个袋袋，这么奇怪，我个封信没分发出来，啊，此事怎会落在？哪会得落到冰箱里去？啊！今朝拿到刚刚来做证明，今朝拿到大米郎来做证明的。哎呀！真是没一想没想，怀疑我个鸡迷奥了，我忙的外衣衣裳我来。我原来搭张三阳商量，张三阳小子农民帮我做过几套新衣裳，因为我搿个辰光自家过上后生，来个派人身上行李侪别听我抓得顶别脚，那么我小子农民走上里向我去我的老头头上我去我的脚老，我换出之后来搿点旧衣裳，我是捉拨了店里个老板张三阳，晓得。我房地付出来，那么我拿出个铺面火柴，通通来作笔。我说你马特子吧，马下来的农民们随手在房门里，大概张三样叫分毛的。俺那边人乡里人老人人到东京来么住那个来地里，总刚起个张子，张三样拿我的铺衣裳在去，把人要死个，要死个嘞！俺那边不理解铺面要袋袋里下去，摸到人家封农民心。我搿副辰光去乡里做啥做事啊？而且今朝当事体该搞，今朝帮了唐米郎，我有两个公司，一句人得听，有两个公司，我搿封信一拿拿到唐米郎，老实说，毕竟人得听清上话。证据落他人，不予了这封信，心真在分明，真是难。但是 屋里九年的帮助啊帮助，南方谁老了让不我口口了，我就抢不着个口。现在谁老了我睡，那你啥么努力？好的，四怀鼻子真凭实据，弄他抽一个头头，忙主力吃他那一发铺开我肚皮，哎，真夸两张心机打一打倒是，抖一抖像汤豆子，还一个忙真主力一疼。 下一口家要这个了，也自夸这里坏的证据，哪俩白发你就觉得那个大人神思没他大大坏的病症，这里是好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 哼，真是美，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大了的老实对你讲，本心人早已了到归态，喏，你的亲笔书信来人证。 刚刚奉信该大人子过来挖出来， 现在该大人子过来取出来，你来看， 你看，这封信真在时候， 真是为天机是一封天别信，外难但一口里拿出来，哈， 刚没刚的不是，后面字头都像汤头是干的，汤头外头还有汤，里向还有两号衣哎， 这个是衣也衣不落。丁海龙被开始来勾勾了，你来干了火龙的子，科技部真的是，可不头面先去抄底子啊，抄底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了，痛开，哎呀，把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兵拿来一步他， 我来， 这封亲笔书信。要拿上真帖，与当今帖的字的观看， 这风信嘛要不往地去。真是嘛，像我要死垮了，那我弄了分弄清少， 哪个道理？ 那么难道说真是嘛？这风信刚刚封差，这封信你不扣扣啊？扣完、啊，可能自告不见，可能自告不见，现在也有封信，这来自于家高公相得的。只要等这阵师妹的必定是要吓得一死一死， 爱的两个当时你死口了口得出来也死口， 现在阵师妹还有时间了死口，那啥人回来打米了，只要留得打米了当过时，你心里嘛慌也是嘛急，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花，看了啦，这个是想谁要进草，现在都是大风真的心的了，哪么晓得我真是没注意的，这风声一落落到一身，我讲不过这一想不要再不搞，今朝一不走还不许搬到我论他的要去红根中耍老气，丁家我今朝出事体才让那丁家的身体，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今朝一不走还不许搬到我论他的要去得把周期一口口气丁家里大风高距离富有那么扯腾，那大米大米那么难，说心胖个的要加处处出来努力紧张的，这上次那老子搞的是死他姑父紧张的，再个死他爸不给你耍个大面子，不被当江湖母来弄难，但你的注定不到时也做一个良子，个的要加他。出租的人怕他两脚在顶箱里身上敌人去了吧， 打呀，那你为什么比较狂，谁都比 子都跨不拿来的，就眼里赶紧吃上一口，你哪里的人嘚儿整的大贼， 咕嘟一口啪一刀分体了，医生嘎嘎一刀两手起来，娘的鸡泥把个头里有血出来，那么你的一人一口分刷刷口里百万分百起来，然后再夸用尽寸当几条手掌揪出来贴皮一刀，要等你第一叫了方便人分宝贝，你以来第二叫王叫你吧，不用再用非常不许动再急，真是没法叫要说出来，包公一向人真做狼开封府公大委用各种事都为当了的人，地相安秦王啊命 啊大， 你想对亲王的身体怒沉马上一身奔风大群奔上欧沙王才下身上关龙老大抽出了我顶上风暴身上的宝牛大顺天起的啪小等到宝娃起他们顶上发起的头真是没有这个人光说不动气，两女两个他朝了年花睡着了，本来你身体倒是也不带来包裹，你来叫你跟总是他睡着了，身体在这逼到居民哭了，你还够懂家的姑娘，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头上不说说身上不说说了，哪里有上母那八姓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咱本心大大修此风里，你身犯十行大罪，而听本府爷先夺你的罪状。真是美，听什么呀？哎呀，真是那一地好了，好了爽了，听包公说遇到上大的，我有上大的，上了有上大的，真是那就你的终于丈夫来丈夫了，那上大的当中与丈夫的合丈了，我最好摆了那错了，对包公，真是美。 Yeah. 真马里奔满大人把不飞你修动四会听一句不早一秒到底会成四会的句 明白是有个张子西现在叫我孙亚外头称赞 刘爸 真是每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抗住我再不能再不能再不能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辛苦的来我不知道打不给有事就不来今后告诉呀那么几个过他那么几个我来给他我也不能和你一空难受啊对需要得命吃苦刚住相我年是相的年啊真的年心里想年年这样年子呢年子我还他生我还这样啊你这样我年吗年我这次呢这次在人家里口口都两三个了我哪来不叫别人动手我自家动手我牛好杀他们动啊这边的牛郎手哪么打那黑迷空的掌一道手我还记得了皇帝了我以为可以一个记不到大人但本宫无神力神下了是李凡的原告 没原告 哎呀下地请呀 招式练本功吧。 哎嘿，下里听见的两三声，可个吼，真也蛮头听认真。看了夫妻人文了，看了那两个三个米了，我是看了夫妻人文了，我是看了两个三个米了。我这样来拿你娘这个人物来，一切事情收了。可那年事体要拉浪子了，我一边讲金锅豆腐，我一边到开封府要干那一仗，是你逼得我这样干。你非得不认你娘这个拿你狗吃公文，而且还要怕后继再大再孤道要你娘这个事。嗯，不后继劝我，我真想你来再试一试。今朝那年有夫妻之情噻，今朝那有闺女之情噻。我当年都是不你夫妻，我啥事也不你个当。何以前？但今朝你人老乡，你为要告人告你了？俺们城乡里为要来相信那个说话了？我再要听那个说，再来上那个当，那么我不得要证明，真的要送俺那水一箱子。我来念书难了。哎嘿，真是美啊，真是美！我把你这个男性狗血的侄子，哪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你的肺腑当中生死了，是在街上兄弟哈拉在走嘞，大人，大人啊！ 我家。 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 看与他两下把汤连 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 人把男女都分不清。 曾记得他那是江欢老别个看曾记得在此先帝亲口与我为媒，应台呀应台，今天说抓我相报抓定去，应天说抓我花抓抓去天，抓三四九年的家下跪本难切子飞起来。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 山伯儿啊，你的母亲又出家回来了，母亲你回来了，儿啊，为娘回来了，英台他来不来呀？儿啊，英台说他不能来，他不来吗？儿啊，岂有英台的所幸在此？唉， 上这是银台的诗歌， 什么？父亲，母亲。 去看看什么事啊？十九，你去看看什么事啊？哦，相公，隔壁邻居出家，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孩儿啊，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有妖言背叛啊。